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天空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是未知的世界，是无尽的遐想，还是探索的欲望？这所有的一切，在火箭冲天的那一刻，也许都会找到答案。在通向天空的路上，航天人的每个脚印都显得无比伟大。回首历史，展望未来，中国航天文学开山之作《飞向太空港》，带你一起仰望星空。 上回我们讲到，西昌卫星发射基地的工作人员常年奔波在外，走南闯北，风餐露宿。由于工作的特殊性，发射场地也有看不见的牺牲与死亡。有一位从北京来的姑娘，1984年前，她兴冲冲地来到这里参加发射卫星。每天傍晚，她喜欢迎着夕阳，伴着晚风，踏着山路，独自散步。她热爱航天，喜欢发射场，还极富幻想。发射架附近那弯弯的山道常常洒下它一串串泉水叮咚般的笑，尤其是每当山风拂起，它那一头柔美漂亮的披肩发在晚风中夕阳下轻轻地飘荡着，显得分外的动人。但今天在这群散步者队伍中，再也见不到他那一头漂亮的披肩发了。由于发射场一次偶然的事故，他身遭不幸。卫星上天后，他22岁的生命就永远地留在了发射场。长征三号火箭副总设计师龚德全已经连续七次来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参加发射卫星了。我和他一起散步的时候，他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叫做于福良的火箭专家，妻子在苏州，家在上海，他有一个15岁的女儿。女儿患了一种怪病，脊椎骨猛长，使肺部受到压缩。后来女儿动了手术，脊椎骨去掉了一截，再用两块薄体钢拉上。于福良每天一早骑车去上班，中午骑车回家替女儿翻身，下午再骑车去上班。几年前，于福良要来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参加发射卫星，躺在床上的女儿哭着喊着从床上爬起来，紧紧抱住于福良的双腿，死活不让父亲走。 女儿从小跟着父亲长大，感情极深。但是他是火箭平台系统的主任设计师，而平台是火箭的核心部位，一旦出了问题，火箭便会失去平衡，在空中乱飞。当他向女儿讲明这一切以后，女儿的手慢慢地松开了。去年，为了保证亚洲一号卫星的发射成功，渔夫俩白天黑夜连续攻关。他早就感觉到肚子有些疼，却一直顾不上去医院。后来实在忍不住了，到医院一查，已经是直肠癌的晚期了。的确，发射场不是战场，却同样有着看不见的牺牲与死亡。从去年冬天到今年春天，航空航天部工作队的专家技术人员已经在这荒凉而孤寂的大山沟里闷了近半年。从现代化的大都市到原始般的荒山沟，吃饭、住宿还有身体等等，各个方面都面临着诸多的不便和困难。特别是不少专家已届中年老年，有的甚至已经年过七旬，来到山沟后啊，水土不服，气候不适，加之远离家人无人照料，度过这段艰难的日子实在是不易。由于他们长期离开家里，后顾之忧自然也不少。比如有的年迈的父母必须照料，有的幼小的孩子急着入托，有的年轻的恋人等着结婚，有的孤单的妻子就要分娩，还有的大白菜需要买好储存然后过冬天，有的煤气罐等着从一楼扛到六楼。但是为了亚洲一号卫星，这一切的一切都被他们自己悄悄地忽略了。前不久的一个晚上还出现了这样一个场面。航空航天部工作队的爸爸妈妈们围在电视机前，激动地看着一部录像。这部录像既不是武打片，也不是喜剧片，而是单位的领导把他们家的孩子召集在一起，开了一个茶话会，让孩子们给远方的爸爸妈妈讲几句最想说的话。一个七岁的男孩说，妈妈，昨天我已经把家里的卫生全部打扫了，就是不小心把裤子刮破了一个洞，同学们老是笑着我的屁股，爸爸是个大笨蛋，怎么补也补不好，后来还是老师替我补好了。妈妈妈妈，发射的时候你给我打个电话好吗？我好趴在家里的阳台上看卫星。一个八岁的女孩说，爸爸，妈妈的病已经好多了，请爸爸一定要放心地打卫星，我保证每天都给妈妈泡方便面。看着看着，爸爸们的眼圈红了，妈妈们则忍不住偷偷地抽泣了起来。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1990年4月7号，中国长征三号火箭在西昌发射场成功发射美国亚洲一号卫星。那一刻，举世瞩目。回首历史，展望未来，中国航天文学开山之作，教育部新编初中语文教材指定阅读作品《飞向太空港》，欢迎您继续收听。 美国人的到来，对西昌这片古老的土地，无疑是一次强大的震动，有力的冲击。该怎样认识这些远道而来的美国朋友呢？我想到了对话。1990年4月1号的晚上7点半左右，我准时步入西昌卫星基地腾云楼宾馆大门。之前，袁红玲小姐打电话给我，已经替我约好了三位美国朋友，都是休斯卫星公司的专家。一位叫维克特，他对中国很有感情，讲究责任感，是一位合格的父亲。一位叫马克，他虽然交了很多女朋友，却至今属于未婚青年。再一位叫弗罗里克，他性格豪放，学识渊博。据他说，这个世界他最喜欢两个字，那就是疯狂。当我走进酒吧的时候，三位美国朋友已经落座了，正仰着脖子在那儿灌着啤酒呢。翻译把我跟美国朋友做了介绍，大概说了这是刚从北京赶来的作家之类的话。三位美国朋友马上热情地伸出双手，与我的手握在一起，并且在一张纸上记下了我的名字，然后问我来点点什么，啤酒还是可乐啊？我说 No, 我喜欢喝茶。彼此坐定，我开门见山直入主题。啊，三位先生，见到你们很高兴啊，天下如此之大，我们却在西昌发射场相识，或许这是上帝的安排。马克说，啊，谢谢，我有幸接受中国作家的采访，也感到很高兴啊。我说，这是你们第一次来中国吗？哦，是啊，我们都是第一次来中国。请随便谈谈你们到这儿的感受好吗？维克特说，好啊，我先说吧。维克特是中等个，大胡子，40岁左右，面目慈善，性格温和，说话的时候特别的真挚诚恳，一双淡蓝色的眼里似乎盛着某种淡淡的忧愁。他说，我从小啊就向往中国这块土地，这次来之前有朋友劝告我说，去了中国之后少同那儿的人讲话，可飞机一落地，我就对这儿有一种天然的情感。我亲眼见到这儿的一切，现在我的心里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这片土地，我要回去告诉我的妻子、女儿和我的朋友们，中国很好，真的很好。我还想来第二次、第三次，我还希望今后有机会把我的妻子、女儿们也都带来，让他们好好看看中国。啊，当然呢，我也很希望中国人能够有机会去美国看看，这样也好有个比较嘛。接着说话的是马克。马克大高个儿，大胡子，高鼻梁，说话极富幽默感，而且显得血气方刚。他说，西昌这儿的天气简直太好了，晚上发射场月亮很美呀，星星也很漂亮，还有这儿的太阳太棒了，太阳从东方升起，这是你们中国人的专利呀。这儿的人都快乐地说话、爬山、跳舞，还自由地谈情说爱，我觉得他们都安居乐业，生活得挺高兴的。最后说话的是弗罗里克。弗罗里克高个儿，大胡子，长着一双大眼睛，一举一动都透射出一股热情的豪放劲儿。他说，西昌这儿天儿好，但是很封闭，这儿的人对我们的到来感到很新鲜，甚至对我们穿的衣服和骑的自行车都很有兴趣，有的人呐，一见面就问我们， 哎，你们家有多少辆汽车呀？几部彩电呢？每个月工资有多少啊？当时啊，我真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但是我也发现，这儿的人都很善良，他们都很爱自己的这块土地。我虽然来西昌不久，但是已经交了好多朋友。今天呢，我又去茶馆了。我问，你们来这儿以后，生活上习惯吗？马克说，习惯。来这儿之前呢，我想西昌这个地方一定很穷，老百姓肯定填不饱肚子，担心发射中心伙食不好。于是啊，我就从美国带来了一大堆吃的，什么面包啊、饼干啊、罐头啊、巧克力啊。结果到这儿之后啊，我都吃这儿的东西，带的东西根本就没吃。我问，你们每个人给我讲一个来这儿最高兴的事儿吧，或者讲一件最不愉快的事儿，怎么样？我刚说完，马克和弗罗里克便拍拍脑门子，然后站起来说，李先生对不起啊，我们呢去趟厕所。于是酒吧里只剩下我和维克特了。维克特说，我来这儿以后吧，有挺多令我高兴的事儿的，但是最令我高兴的事儿是，我终于踏上了中国这块土地了，实现了我几十年来的梦想，而且还有幸和中国朋友一起并肩携手，共同参加亚洲一号卫星的任务。不一会儿，马克和弗罗里克回来了，刚落座，马克便学着中国老人讲故事的样子，风趣地给我讲起了他的故事。有一天呢，我骑车去发射场，路过一个村子，一个彝族小孩刚一见我，吓得转身就跑，并且啊啊啊的大叫。我想他一定是在喊妈妈，快来看呐，那边来了一个大妖怪呀。不一会儿啊，村里的人全都围了上来，看着我的头发、眼睛和鼻子，像看一个怪物。后来呀，我和他们成了朋友，他们领我看了农具、牛羊和缸里的粮食，还做了一顿坨坨肉给我吃。我吃得很开心啊，还想多吃点，那又怕撑坏了肚子。你瞧瞧瞧，现在我这肚子还鼓鼓的呢。马克说完，拍着肚子爽快地大笑起来。弗罗里克说，有一天我去西昌玩，走进一家茶馆，茶馆里的中国人对我特别好，他们给我泡了茶，后来呢，茶馆里的人呢还给我做了一碗面条，可是我刚吃几口就满头冒汗，哇哇直叫。嘿嘿，原来呀，面条里放了很多辣椒，主人见我不能吃辣椒，又重新给我做了一碗鸡蛋面条，味道很好吃啊，我吃得开心极了。临走的时候还送了我一袋茶叶，死活不收我钱，我心里啊真的是很感动啊。我说，那你们谈谈对西昌卫星发射基地的看法好吗？维克特说，中方在生活上给我们安排得很好，这儿的所有工作人员包括翻译都尽了最大的努力为我们创造条件，技术人员都很勤奋，工作态度也很好，该让我们看的地方都看了，我感到很满意呀。马克说，卫星发射基地的技术人员在各自专业上都是很棒的，这儿啊，男女很平等，有不少女技术人员呢。在美国，女技术人员只占 5%，男人的地位比女人要高，这一点与我原来想的不一样。不足的是，中国发射场的设备要比美国落后，但是这儿的发射从来没有失败过，这点很了不起啊。弗罗里克说，从整体看，这儿的高级专家特别棒，对自己的专业很是精通啊。 但是发射场的设备比较落后，有的时候上下信息不通。不过我认为搞发射，不管你用什么样的办法，只要你打上去了就好嘛。美国有美国的打法，中国有中国的打法。这次中国只要把我们的卫星打上去，我就承认你们厉害。另外呢，我希望你们在争取人类进步的时候，不要得到了一个东西就把另一个东西丢了。比如说印第安人的文化非常好，但美国人赶走了印第安人，把他们的文化给废掉了。我觉得这儿的彝族文化非常好，中国在这儿发展现代科学文明，不要丢掉彝族文化。在这一点上，你们应该吸取我们美国人的教训呢。我说，弗罗里克先生，你的这点意见非常好啊，谢谢你。另外，在人类空间历史上，中国和美国这是第一次合作，哎，你们说说你们自己的看法吧。弗罗里克说，我们双方的工作都很努力啊，同官方的合作也很好。当然，我们面临很多困难，因为双方都是第一次，很多技术上的问题都是前所未有的。但事情在一天一天的变好，现在每天都有协调会，大的问题已经没有了。但我总的感觉是，中国人是非常愿意合作的。我说，这次合作，我想恐怕不单单是空间技术的合作，也是两个民族、两种文化、两种感情的一次交流与沟通。不光是发射一颗卫星，也是中美两国科学家在一起共同创造空间文明。因为开发宇宙、造福人类是全人类的共同使命。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也这样看呢？马克赶紧说，对啊对啊，李先生的话说得很妙，把钱花在开发空间上，这有利于各国人民的利益。虽然我们这是第一次合作，但是我相信这并不是最后一次。弗罗里克说，由于中美双方这是第一次合作，在发射场上可能会遇到许多阻力和麻烦，但是我坚信美中之间的合作能够继续进行下去的，因为我们都是开拓宇宙的先锋嘛，我们是在共同创造历史。好了，下周就要发射了，祝你们发射成功。采访结束，我走出宾馆，星空下我久久伫立，月亮城此时已经睡着了，在寂静之中，我仿佛听到了古老的土地在发出沉重的喘息声。或许这是东方与西方相互碰撞时发出的响声，或许这是一个民族腾飞前的急促的心跳。是的，弗罗里克说得好，我们在共同创造历史。中国已不再是地球的中心，泱泱大国的殊荣早已化成一团梦影。随着现代科技文明的飞速发展，宇宙变得越来越小。今天，东方的太阳，西方的月亮，中国的火箭，美国的卫星，终于走到了一起。然而，这一切是怎样开始的呢？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中国的航天事业是如何开始的？中国的火箭和卫星在国际领域又是什么地位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李明生所著的《飞向太空港》，本书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